解释密经原册书的解释来解释，因为大家通常看到这方面的书，解释密经都会去找原册书作为什么参考书籍啊，因为它是现在现存的最古老的关于解释密经的解释的参考书籍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文。如近眼人远离眼中悬意过患，即使近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，圆成实相当知一耳。好，这个是比喻圆成实相。如近眼人远离眼中悬意过患，净眼人呢，就是指证得无漏智的圣人，啊，那么他的眼根没有悬疑了，啊，这个病治好了。即使净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，啊，就是眼睛正常的人呢，他所看见的境界呢是没有悬疑中相的，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头发相，没有这个毛的相貌，没有轮，啊，这些乱相是没有的。那没有这些乱相，当然也就不会执着有真实的头发。真实的毛，真实的轮，这些悬疑过患也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是清净无乱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是比喻呢，根本无漏智所行的无相真如的境界，是没有片计所执相，也没有杂染的一他起相，也没有杂染的一他起相。那么从根本智出来的时候呢，进入无漏后得智，刚刚讲过了，虽然虚妄的一他起相仍然显现，还是有这个一他起相显现，但是无漏后得智能够通达，它是四义而实无的，一他起是非实有全无。那么呢，你当你通达这个一他起相是什么四义而实无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看清楚它是如幻如化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什么圆成实相所摄属的清净一他起了，它就不再是杂染一他起了。所以说一他起通二分，我们前面讲它是杂染一他起，是就凡夫的境界讲的，等到证到圣智以后，有了圣人的智慧之后，你再见到杂染一他起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，这个时候呢就属于清净一他起了，所以说它通二分。圆成实性当知一耳，所以圆成实性呢含摄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真如实相，就是我法二空所显现的什么空性，那么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正见依他起法的如幻如化，有这两部分。前面说过了，在初地到四地的菩萨，如果他要见到空性的时候呢，见到这个圆成实性的时候呢，就不能见到这个依他起相。那如果呢，他见到这个依他起相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够证见空性的相貌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法力还不够。那继续修行呢，到了五地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可以把空相跟依他起相呢可以并观，有这个能力了。那么到了八地的时候呢，可以无功用行的呢空有并观，那么到了成佛才圆满。这个是以玄义喻说明三相。这个解释密经呢，它后面又用了一个譬喻呢，叫做颇知家宝的人说明，来说明三相，那这里就不解说了。这个颇知家宝就是玻璃他用玻璃的相貌来解说，但是就不再解说，我们就讲一个就好了，大家比较简单一点，先了解一个以后再学比较复杂的。那么现在再讲这个，讲一个如梦喻来，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三相。可惜啊，今天陈克明没来上课啊，这个特别为他讲，结果他没来。通常都是这样子，当你特别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一个人讲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来上课。众生的心就因缘就是这样。有一个人在这边睡觉，然后他在做梦。这边画这个心形呢，就是说梦的心。在梦里头还是心嘛。他在做梦。那他做梦到呢，一个人他站在这边呢，看这个花。